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清楚。上一次讲到十二类众生，我们有这部经呢介绍给我们知道呢，众生之中是有无量无数那么多，但是分类来讲呢是不出十二类。十二类就是胎卵湿化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非有色非无色，非有想非无想。咁前一次呢就讲到卵生的众生啦，今日呢就讲到胎生的众生。胎生的众生呢，佛话由因世界习染轮回，若颠倒故，和合之性，百文四千，幻是联想，时时故有胎劫菩提，流转国土，人畜龙仙，其类充塞。即是说胎生的众生呢，都是由这个惑业苦而消感得来的，是属于十二类众生之中之一种。这个胎湿众生呢叫做习染轮回，由因世界习染轮回若颠倒，这三句说话呢是属于惑，即是烦恼惑。和合之性，百文四千，幻是联想，就是属于所作的业。最后这四句呢是说，是故而是故有胎劫菩提，流转国土，人畜龙仙，充塞其气类充塞，就是果世根上一切法，无论是有情世界抑或无情世界，都是由这个烦恼的惑而作这个业，由这个业而感这个果。因为众生所作的业不同呢，所以所感的果就不同，分开有十二类众生那么多那这个叫做习染轮回，即是说胎生的众生呢，由他这个杂乱的污染的情爱而产生的，所以呢就变成轮回。因为这个杂染心呢就是贪爱的欲心，这个贪爱的欲心呢以清净的真心互相违背，叫做欲颠倒。依这种颠倒的烦恼去作业呢，所以就有和合之性，百文四千，横是联想之业。横边个打横行啊？恶人打横行啊？畜生打横行。是呢是边个打直嚟行呢？人哦。横是联想的业，即是说有畜生的横横盲的业，所以就变成畜生了。是呢就比较直啲，所以呢就变成人。滋润是什么呢？滋就是滋润，因为胎呢是由这个精而交食交扣而成的，所以叫做滋润。横呢就是偏的，是呢就是正的，情正呢就为人为先，都是属于联想。个情偏呢就变成龙，变成畜生，亦都是联想。由于这种的惑和这个业的因，所以就有胎胎劫菩提之果，流转国土。揭菩提是印度话，翻译中国叫做包，是响，即是人呢受咗印之后 或者出生受咗孕之后咧，第七日嘅伤，第二七日嘅伤，哦。嗱，最初讲呢个卵生，卵生系第一个七日嘅伤，喺嚿软弱，未分呢个胎生或者系呢个卵生。而家咧第二七日咧就胎卵就渐渐分开啦，哦。咁孕畜龙仙都系由呢个胞胎而生之类，情感系正直嘅，就视立为人为仙；情感系偏而横行嘅咧，系变成龙，变成其他嘅胎生嘅畜生。呢一类众生咧，系数量咧系不可计数嘅。所以呢 叫做其类充塞，充塞哪里？充塞于宇宙之根。因为它呢是有84000那么多年想，所以它的果呢也有84000那么多种类，充塞于这个宇宙之根。这个是讲胎生。其次呢，四生之中是湿生。湿生呢是由因世界执着轮回随颠倒故，和合念成84000分覆念想，于是故有湿相拜师流转国土，含蠢而动，其类充塞。这个就是十二分区别之中的第三种，属于湿生。湿生的话是什么呢？是执着轮回。湿呢是以合而感到这个 这个生命。合呢就是执着。由于执着所欲的境，念念不息，奔脆于这个层境，这样呢这一种的心态以这个意义不动的真心理体互相违背，因此叫做脆颠倒，是属于烦恼惑。依这个颠倒的惑呢而作这个颠倒的业，所以有和合念成84000分覆念想。湿身是因为他的精神和这个暖这个湿的境呢是和合而生，哦。有很多地方呢湿的污糟的地方呢就有些曱甴啊，有些其他那些虫类出现，这个就是由湿生，哦。或者海族的水族的生命呢也都是属于湿生，哦。因为它脆生不定啊，因此叫做分覆，是属于业。由于惑业的因缘呢，所以有湿相思拜师。拜师是印度话，翻译中国叫做软弱，啊，很软的，啊，一嚿肉来，啊。湿生呢是不入这个胞胎的，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嚿软弱，嗯。乘着这种颠倒的惑同埋反复念想嘅业，因此就感有呢个染欲嘅果，哦。因中啊，因为佢妄想系翻向下嘅话，所以就变成呢个湿生嘅含蠢，即系话呢啲众生类咧好蠢嘅，哦。因中妄想翻向上呢就变成异动，这些含蠢异动这一类的众湿生的这一族的众生呢，它的数量很多很多，充塞于宇宙之间，这个是属于胎卵湿，第三种湿生，啊。第四种是化生，又因世界变异轮回，假颠倒故，和合出成84000生故念想，时时故有化相揭临，流转国土，展退飞行，其类充塞。 花生吓，花生咧系以利应，湿系以合感，以呢个境环境湿嘅地方接触吻合，所以就感到呢个身体啊，呢个生命。但系化生咧就系以呢个利应，点讲利应咧？佢唔中意呢一个生，系要离开呢个旧嘅生，而变成新嘅生，系厌旧而贪心呢一种众生啊。因为取舍不息咧，就呢一种境界啊，以呢个增而不变嘅增心相违背嘅，因此叫做假颠倒，系属于惑。和合足成八万四千生故念想，是属于业，因为这种妄想是厌旧而取生，所以变成有生有故的念想，是属于业。足是接触，是附吹向于这个身外的境，是属于取。厌故有的相是属于舍，由于取舍这一种呢，和合足性亦有八万四千那么多念想，以其有八万四千那么多生的念想的业因，所以感有化相揭南流转国土。揭南是分译叫做硬肉，由这个硬的肉呢就转变变化嘛，转变成非的恨的或贴了旧的而成这个新的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沉重，你们见过沉重嘛？等于沉重呢会变成什么？沉呢会变成这个非我，沉重会变成非我，这些很小的虫呢会变成蚊仔，麻雀呢会变成甲之类，这个都是转变。厌旧因为它有妄想厌旧而贪心，所以就转变它的生命。这种类的化生呢是其类亦很多很多。再讲天上的人是不是化生啊？是，天人是化生。地狱众生有没有胞胎的？化生。鬼神呢都是化生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呢一定是有胎生，但是天上的人呢是化生，地狱众生鬼神之类都是属于化生。这个是属于四生之中的化生。第五种众生呢就是有色相的，或者你说使乜讲有色啊？个个都有色啦，但有啲众生系冇色相嘅，由因世界流外轮回障颠倒故和合着成八万四千精要念想，于是故有色相揭临流转国土，幽旧精明其类充塞。色就系色质，障就系障碍不通。因为有色质有障碍，所以叫做流外。由于这一类众生贪求外边的命，反而失了内边心的智慧光明，因此以这个增而妙性互相违背，叫做障颠倒。障颠倒就是惑和合这个着性，由这个烦恼惑和合这个执着而成功这个生命。这个生命呢着呢可以说执着，也可以说是显智，是希望自己人家见到自己，希望自己是有光明被人看到的，这种妄想的自己的生呢希望自己有光明的，咁结果呢真係变成自己係身上有光啊。有啲乜嘢众生啊身上有光呢？咁有啲咩众生啊？听唔到 嗱，有啲人咧就话法师你得闲嚟放光啦，咁我答应系咩？我话因为我唔系放光床啊，所以冇办法嚟放光咯，系咪？放光床就有光啦，吓、啊，嗱嗰啲珠啦、嗰啲蚌啦之类咧，都可以本身放光，仲有乜嘢？日月星辰咧都可以放光，哦，星啊！星星自己本身有光，誒呢種人咧，佢好中意炫耀自己，希望人哋睇得到佢嘅，所以佢呢種妄想咧就變成呢一類眾生啦。咁啊，其中呢類眾生咧，有啲咧係吉祥嘅，俾人見到就吉祥嘅，叫做憂啊；俾人睇到咧就有禍嘅，叫做咎。精咧就係精光，明就係明耀。呢一类咧，上至星神啊，都可以为吉祥嘅星兆，或者系为呢个罪孽嘅星兆。下至萤火虫啊、蚌蛤之类吓、啊，或者呢个真知之类，都可以为祟为妖啊，为祟即系见到呢样嘢咧，诶系一种祟相嚟嘅啊，发放光就系一种祟相啦。啊！佛嘅身有光明，天上人嘅身有光明，呢啲系瑞相。但系妖精有冇咧？有，妖精都会放光嘅。所以咧，呢类众生咧，可以为吉祥嘅先兆，可以为祸患嘅先兆，亦可以系一种瑞相，亦可以系一种妖怪。嗱，呢一类众生咧，诶，充塞于宇宙之间，叫做有色相。无色相又点讲咧？咁？第六种是无色相，又因世界消散轮回，或颠倒故祸合暗成八万四千阴影联想，于是故有无色揭临流转国土，空性消沉，其类充塞。呢一类众生咧，系厌土厌有形有相，而贪着呢个空嘅境界。啊！佢認為呢個色生咧係有障礙嘅，啊，所謂有生為運，因此咧佢就想滅色歸空，叫做消散，或者咧係有一類外道啊修行，修到咧佢係生呢個無想天，佢認為自己咧係已經係成咗呢一個解脱道啦，作為無為解，啊，以呢個幻空為真空。而这种想法同埋呢个真而自性系互相违背，叫做惑颠倒。凡系颠倒都系同真心违背，叫做颠倒吓。暗咧就系昏沉幽冥嘅境，心同埋呢个暗嘅境和合咧，就幽浅自己嘅神识，渺渺明明执着呢啲。好幽暗嘅、好空旷嘅境界咧，以为系真道。阴嗱呢个阴吓，阴系指乜嘢咧？咁阴系我系啱性咁啊！嗱，八万四千阴影联想，阴系指乜嘢咧？空昧。暗的空的很幽隱的很黑暗的叫做陰、啊、隱呢就是無形上可見的、啊、有些人呢是有隱形法，你們見過沒有？隱了自己的身形看不到、啊、看做戲呢就真的有這種故事出現，但事實上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呢？你們見過沒有？未見過呢啲嘢嚇，咁啊，作替你咧都不可思議嘅，都有呢啲叫做邪術，哦，邪術咧能夠令到隱形，令人睇唔到嘅。咁乜嘢隱形咧？鬼怪之類就會隱形啦。啊，呢一類眾生咧，因為佢消除呢個障礙啊嘅色生，而入於呢個空嘅境界。所以咧，變成陰影聯想，有呢一種惑嘅顛倒啊， 同埋阴忍念想嘅业嘅因，因此就招致咧呢个无色揭烂流转国土。嗱，你发唔发觉啊？揭烂就系一个硬弱啦，系咪？无色，既然系无色，边度有硬弱咧？咁既然有硬弱，当然系有色啦。点解呢度叫做讲无色咧？咁我哋应该知道色有几多种啊？色有几多种啊？两种，一种咧系叶果色，一种咧系定果色。哦，叶果色咧等于我哋现在我同你大家都有呢个色相俾人睇得到嘅，系叶报所招感嘅，叫做叶果色。另外一种咧系定果色，入定嘅时候咧可以令到呢一个色生咧系冇嘅，但系咧。是还有这个定果色，这个无色揭烂呢就是指这个收这个外道善的人达到这个空无边次，他就能够灭这个色而归于这个空。进一步我们知道有四空天，四空天是什么？色无空无边次，色无边次，无所有次，非想非非想次，四种无是色计四种。那这个外道呢修这个定呢，是将这个达到这个空无边次这个境界呢，就灭了这个色生而归于这个空。如果进入色无边次，这个色无边次就是自色的色，色无边次的时候就可以翻散它这个色心，令这个色心翻散了，是遍然于一切。进一步入这个无所有次天，就消除了前眼耳鼻舌身意和第七色，消灭这个七色。非想非非非想次天呢，就是沉沦于这个空海了。你说他是有想吗？他没有想，他用这个定力制止这个妄想，好像大石压草一样，个草生长不出来。你说他哦，是的，他没有想，又不是非非想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再法眼看他呢，还仍旧有未世的分别妄想。这一种境界呢，就只有这个定果色，而就没有这个叶果色了。那这个定果色谁能够见得到呢？是天眼可以见得到的。那所以叫做无色揭烂。无色就是普通肉眼看不到了。揭烂呢，这个硬肉呢，天眼还可以看得到。哦，再讲，由于这个惑业是昏沉啊，认识消灭的缘故呢，所以就合于这个空昧生认呢，是幽隐不见。等于乜嘢？等于这个无色界天呢，灭这个色归于这个空，破坏了他这个色神，消灭他的形象，就沉沦于这个空的境界。这个叫做空神消沉。另外有一种众生呢，是无色呢，是怎样无色啊？等于这个散若多神，即是开空神。开空神呢，是无形无相的，又是叫做无色之类这一类众生。另外有一种呢，叫做白鬼啊，这种鬼是叫做善方白鬼，只一阵风。如果你们在阴暗的地方有一阵风，哇，一阵风吹来令到毛骨悚然，这个就是白鬼了。哦，希望你们不要遇到，你遇到都不怕，你立刻念观音菩萨没事。哦，有一次我在福寿山讲经，有一个人呢就嚟见我，佢话法师啊，我昨晚撞咗鬼啊！我系咪真噶？佢系真噶。 是我去医院探朋友探病时，他突然间迎面一阵风吹来，他说成身打冷震，从此之后我成身都不舒服，心跳到不得了。但是他说我当时知道有问题了，即刻念观音菩萨。他说现在我都不是很舒服，你想办法帮我忙啦。我哦好啊，他是信佛的，他我说你一心念观音菩萨，现在从今天开始每日讲念经，我们不念佛了，念大悲咒，一路念一路念，于是他好翻，你告诉我好翻了。另外有一个呢是事实来的，这个是我经历的事实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就去直视至去重视，去重视呢除了健身挂落坡士那里，突然间呢他就觉得自己一阵阵之后呢就晕陀陀，太太翻去抬他翻去，人家洗他，叫他太太来洗人抬他翻去，送入医院。送入医院他太太就走来找我，咁啱啱嗰时嗰阵时呢，我讲紧金刚经，咁啊讲紧金刚经，梗系讲金刚经嗰啲灵验啦，系嘛？咁佢话你可唔可以同我念金刚经啊？我可以，所以叫我师弟佢哋同念金刚经，念金刚经。佢太太去昏昏医院探佢时候咧，佢就清醒。佢太太走咗嘅时候又。嘅时离开佢嘅时候咧，佢嘅妈佢嘅女咧就见到有一个着白衫嘅人，有一个叉叉住佢嘅头，佢就昏迷不醒。咁我话叫你先生念观音菩萨啦，佢唔信，佢本人唔信，佢本人唔信咧，结果你知道佢去边啦？结果离开人间，就所以咧为父母妻子嘅。为他做功德呢是可以接受，他妻子一到呢个鬼神就走了，他就清醒了，一走呢他又来了，他本人不信，如果本人信呢就好了。所以这两个人呢，就由于这两个人呢个个前人家就前了我有父妃实际上不是，实际上是看他信而不信、啊、最初那个信他知道是有观音菩萨，他一就撞了邪，他即刻念观音菩萨，甚至来叫我找教他，那我只有叫七栋这么多人听经，成一千几百人 啊念大悲咒大家都识念，念念念咒未必个个识念、啊、所以呢、啊、每一次呢他就放杯水在那里喝了就水，于是呢几日就好了。所以有些人呢就静，我不喜欢的，有些人静静地放一杯水在我前面，然后拿来喝，实际不需要静静地，你诚心自己在哪里持大悲咒都可以，在屋企持大悲咒都可以、哦、所以由这一点呢就是信与不信的问题、哦、问这个善方百鬼呢是随时会出现，随时会出现，你出现的时候呢你们真的意着他呢，你念观音菩萨好事、哦、要有一种信心，这些都是属于无色相所摄。第七种众生呢就有想了，有想相，我们都有想相，但这种是很特别、啊、又因世界妄象轮回，影颠倒故，和合益成百万四千浅结念想，而是故有想相结林，流转国土，神鬼精灵其类充塞。妄象是恍恍惚惚，不是实际的，若有若无，这一类众生是有想心而无实际的色生，正是有意识和意根现于这个法尘的影子，不是真的东西，他就作真，自己想象出来。所以做人呢要面对现实，千万不要我以为，你以为就错了、哦、很多人呢就自作聪明，自己想自己做就这样做，就我以为是这样、哦、这个不对的，这种就是这一类众生，就我以为了、哦、因为这种是叫似有非有，欲无非无，这类众生是有想心，是没有色质的，只有这个意识烹饪这个意根，现这个法尘的影子、 不是真的东西他认为是真，不是道他认为是道，执着这个影子以为真实，以这个真义自性互相违背，叫做影颠倒。由此可以知道颠倒有很多种，这种是属于烦恼惑。这一种类众生呢，是将前五层的影子忆忆念念于这个心。什么叫做前五层的影子，你知不知道？应该明白了。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，烹饪于这个色香味触法六层，过了之后呢，念念想起的，譬如说昨晚你妈妈介绍个男朋友给你，那已经是事过境迁啦，但是你回去呢，就念念想着他的样子，念念想着他，这个叫做法尘。譬如你看一出电影，看完之后呢，咁唔记得咯，咁呢个唔系就系失忆遗忘发尘。如果你又仲谂翻嚟，哇，打得好精彩呀，咁呢一个呢又系属于发尘。咁因为呢一类众生呢系唔能够面对现实，而心心念念都系幻想，幻想过去嘅嘢出嚟。咁呢一度咧就和合益成八万四千潜结联想，唔系真实嘅，而系一种潜意识嘅作用。咁啊，属于呢个乜嘢咧？咁属于呢个精神灵通之类，属于一种神迹。咁啊，叫做结潜联想，系属于一种业。由于这个影颠倒的惑和这个潜结联想的业为因，因此呢就招引至有想相的揭临，流转角度揭临，你知道是硬肉啦，有想相的是能想的，是什么堕头意识所想的法尘影子，忆就是追忆想象这个法尘影子以为真实的道理，依这个业感这个果，结果就变成神啦、鬼啦、精灵之类。鬼、神、鬼是六道中的鬼道，鬼、神是同一类，有福的是鬼，无福的是神，是六道之中是鬼道之类。因为有福德的呢是受人根拜祭的侍奉的，叫做神，等于五恶成王之类。无福德的呢叫做鬼，等于利未妄量之类。精是什么呢？妖精，妖精呢就是等于畜生，或者一件物件，或者一棵树年老成精，咁系有一种灵性叫做精灵，等于乜嘢？等于生精、海精之类，佢类系种类系好多好多，所以话充塞于宇宙之间。嗱，由此我哋可以知道众生分子系好复杂嘅，包括呢一个种类